《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章，卢娜·洛夫古德，第四十一集。 卢恩和赫敏差不多一小时之后才过来，卖食品的手推车已经来过了。哈利、金妮和纳威吃完了南瓜馅饼，正忙着交换巧克力蛙的画片，这时包厢的门被推开，他们俩走了进来。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克鲁克山和关在笼子里厉声尖叫的小猪。 我惨了， 罗恩说着，把小猪塞在海德威旁边，从哈利手里抓过一块巧克力蛙，一屁股坐在哈利旁边的座位上。他撕开包装纸，一口咬掉了青蛙的脑袋，然后倒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似乎这一上午把他累坏了。 是这样，每个学院的五年级都有两个级长， 赫敏说。他坐下时显得特别不高兴。 一男一女。 猜猜谁是斯莱特林的级长？ 罗恩说，眼睛仍然闭着。 马尔福。 哈利不假思索地回答，相信他最担心的事情会得到证实。 没错。 罗恩苦闷地说，一边把青蛙的身体塞进嘴里，然后又拿了一块。 还有那头十足的母牛潘西帕金森， 赫敏尖刻地说， 他怎么能当级长呢？他比一个患了脑震荡的巨怪还要笨呢。 赫奇帕奇的是谁？ 哈利问。 厄尼麦克米兰和汉娜艾伯。 罗恩含混不清地说。 拉文克劳的是安东尼戈德斯坦和帕德玛佩蒂尔， 赫敏说。 你和帕德玛佩蒂尔一起参加过圣诞舞会呢， 一个朦胧的声音说。大家都转过脸来望着卢娜·洛夫古德，他的眼睛从唱唱反调上方一眨不眨地盯着罗恩。罗恩赶紧把满嘴的巧克力蛙咽了下去。 是啊，我知道的， 他说，显得有点吃惊。 可是他玩得不太开心， 卢娜对他说， 他认为你对他不太好，因为你不肯跟他跳舞，我想我是不会在乎的。 他若有所思地又说道， 我不怎么喜欢跳舞。 他又缩到唱唱反调后面去了。罗恩张大嘴巴呆呆地望着杂志封面，好几秒钟缓不过神来，随即转脸看看金妮，希望得到一些解释。可是金妮用手指关节堵着嘴，不让自己咯咯笑出声来。罗恩摇了摇头，整个给弄糊涂了，然后他看了看表。 我们应该偶尔在过道里巡视巡视， 他对哈利和纳威说， 如果有人在做坏事，我们可以惩罚他们。我真想马上就抓住克拉布和高尔的什么把柄。 你不应该滥用职权，罗恩， 赫敏严厉地说。 是啊，没错，因为马尔福是绝不会滥用职权的， 罗恩讽刺地说。 难道你要把自己降低到他那个层次？ 不，我只是要保证在他欺负我的朋友之前，先给他的朋友一点厉害瞧瞧。 看在老天的份上，罗恩， 我要罚高尔写句子，那会要了他的命，他最讨厌写字了。 罗恩开心地说，他放低声音，学着高尔粗声哑气的嗓音，把脸皱成一团，似乎在痛苦地集中注意力，假装在空气中写字。 我绝不能像狒狒的屁股。 大伙儿哈哈大笑，但是谁也没有卢娜·洛夫古德笑得那样厉害。他发出一串尖利刺耳的狂笑，把海德威从梦中惊醒了。他愤怒地扑扇着翅膀，吓得克鲁克山跳到行李架上，嘶嘶地叫着。卢娜笑得太厉害了，他手里的杂志掉下来，从腿上滑到了地板上。 太好玩了。 他急促地喘着气，一个劲儿地瞪着罗恩，两只突出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罗恩完全摸不着头脑，他疑惑地望望大家，而他们都被罗恩脸上的表情还有卢娜·洛夫古德那没完没了的狂笑逗得开怀大笑。卢娜拼命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 你在嘲笑我吗？ 罗恩冲他皱着眉头问道。 狒狒的屁股。 他按住肋骨，气喘吁吁地说。其他人都在看卢娜狂笑，哈利却扫了一眼地上的那本杂志，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便伸手把杂志捡了起来。刚才颠倒着不容易看清封面上的图画，现在哈利看出那原来是一幅画得很糟糕的康奈利·福吉的漫画。哈利是由他头上那顶暗黄绿色的圆顶硬礼帽认出他来的。福吉一只手抓住一袋金子，另一只手掐着一个妖精的脖子。漫画上的说明文字是： 福吉离霸占古林阁还有多远？ 紧接着下面列出了杂志里其他文章的标题： 魁地奇联合会里的腐败，龙卷风队如何掌握大权，古代如逆文揭秘，叫天狼星布莱克恶棍还是受害者？ 可以给我看看吗？ 哈利急切地问鲁娜。他点点头，眼睛仍然盯着罗恩，笑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哈利打开杂志，扫了一眼目录，他已经把金斯莱委托维斯莱先生转交给小天狼星的那本杂志忘了个一干二净，这会儿才又想起来，看来肯定就是这期的唱唱反调。他找到页码，迫不及待地翻到那篇文章。这一页也有一幅画得非常糟糕的漫画，实际上如果没有说明文字，哈利简直认不出这个人就是小天狼星。画上的小天狼星站在一堆白骨上，手里举着魔杖，文章的标题是： 小天狼星像画上的这么黑吗？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王还是无辜的歌坛巨星？ 哈利把这个句子读了好几遍，才确信没有弄错他的意思。小天狼星什么时候成了一位歌坛巨星？ 十四年来，小天狼星布莱克一直被认为是个杀人魔王，杀害了12个无辜的麻瓜和一名巫师。2年前，布莱克胆大妄为地从阿兹卡班越狱逃跑，魔法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搜捕。他应该被重新抓获，送回到摄魂怪手里。对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然而，真是这样吗？最近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新证据，证明小天狼星布莱克也许并没有犯下他因之被送进阿兹卡班的那些罪行。小诺顿区次夜路18号的多利斯破基斯说，实际上小天狼星可能根本就不在杀人现场。 人们没有意识到小天狼星布莱克是一个假名， 波基斯夫人说， 人们以为是小天狼星布莱克的那个人实际上是胖墩伯德曼，是流行歌唱组合淘气妖精的领唱。约15年前，在小诺顿区教堂大厅的一次音乐会上，被一个萝卜打中耳朵后就退出了公众生活。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时一眼就认了出来，所以胖墩伯德曼不可能犯下那些罪行，因为那天他正好和我在一起享受浪漫的烛光晚宴。我已经给魔法部部长写了信，希望他能尽快给胖墩，又名小天狼星，彻底平反昭雪。 哈利读完后不敢相信地瞪着那篇文章，也许这是一个笑话，他想，也许杂志上经常刊登一些哗众取宠的笑料。他往后翻了几页，找到了关于福吉的那篇文章。 魔法部部长康纳利·福吉5年前当选部长时，曾经否认他有接管古林阁巫师银行的打算。福吉总是一口咬定，他只想和我们的黄金保管者和平合作。然而真是这样吗？与部长密切接触的消息提供者最近透露，福吉最强烈的野心就是控制妖精的黄金储备，如果必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 这也不会是第一次， 因为魔法部内部人士说， 他的朋友们都管他叫妖精杀手康奈利·福吉。但愿你能听见他在一位身旁没人时所说的话。哦，他总是在谈论他干掉的那些妖精，扔进水里淹死的，从楼上推下去摔死的，下毒药毒死的，还有做成馅饼烤熟的。 哈利没有再读下去。福吉可能是有许多缺点，但哈利觉得很难想象他会命令别人把妖精做成馅饼，这太离奇了。他翻看杂志上的其他文章，偶尔停下来看两眼。他读到的内容有，有人指控塔特希尔龙卷风队是靠胁迫非法对飞天扫帚做手脚， 折磨对手等手段而赢得魁地奇联合会杯的。对一个巫师的采访，他宣称自己骑着一把横扫六星飞到了月亮上，并带回来一袋月亮上的青蛙作为证据。还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古代如泥文，这至少解释了卢娜为什么一直颠倒着读唱唱反调。杂志上说，如果你把这些古代如泥文颠倒过来，就能看见它们其实是一个咒语，能把你仇敌的耳朵变成金菊。实际上，跟唱唱反调上的其他文章比起来，那篇提出小天狼星其实可能是淘气妖精领唱的文章还算是有点道理呢。 上面有什么好东西吗？ 罗恩看到哈利合上了杂志问道。 当然没有。 赫敏不等哈利回答就尖刻地说， 唱唱反调是一堆垃圾，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对不起， 卢娜说，她的声音突然不再那么恍恍惚惚了。 我父亲是杂志主编。 我哦， 赫敏显得非常尴尬地说， 是这样，有一些还是蛮有趣的，我的意思是他还是很…… 把它还给我吧，谢谢。 卢娜冷冷地说，探过身来一把从哈利手里夺过杂志，哗啦哗啦地翻到第57页，坚定不移地把它颠倒过来，把自己的脸挡在后面。就在这时，包厢的门第三次被拉开了。